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能刷卡吗？ 能刷卡。 二，能打折吗？ 能打折。 三，能换人民币吗？ 能换人民币。 四，能用欧元吗？ 能用欧元。 五，这儿能不能停车？ 这儿不能停车。 六，这儿能不能吸烟？ 这儿不能吸烟。七，这儿能不能拍照？ 这儿不能拍照。 八，星期一能不能参观？ 不能参观。 九，明天能不能请假？ 不能请假。 十，今天晚上能不能给你打电话？ 能给我打电话。